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啊，首先呢就恭喜你先啊，今日呢就正式报名就参加呢个3月11号嘅新界东嘅补选啦，咁样。咁呢就都初步体验到呢就係、是、各大泛民嘅团体呢政党都派人去出席呢、這个。有余若薇啦，有 公民党 委啦，民主党。 民主党、 工党啊，郭永健啦。 郭永健，唔单止郭永健，仲有李卓人、 李卓人、何秀兰啦。咁就仲有冇 街工有黄润达啦，咁啊香港立言有张秀贤啦，占中三子戴耀廷， 戴耀廷 啊，仲有系我哋有区议员啦，有呢个杨雪莹 同盟嗰扎啦，系 啦，系啦，唔系民主党又有啦，民主党有欧振华啦，杨雪莹系独立嘅民主派啦，吓咁就公民党亦都有啊容铭洲啦，系吓，咁啊独立嘅大埔区议员任万全都有嚟。 咁所以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其實係呢、這個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多人投票啦，亦都係高票勝出初選。咁起碼就係雙高嘅話咧，就係即係有個勢喺度啦。咁亦都顯示到俾即係支持泛民嘅市民睇到，即係今次補選係真係即係不容有失。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啲嘅即係場面啊，亦都我相信係泛民嘅民意嚟嘅。因為個初選裏面表達得很清楚，其實 是啊，我昨天有出席另外一個網台的訪問節目，又有朋友開頭就對這個初選又很有保留啦，覺得即係點解唔透過協商去處理呢，當然他就支持阿姚松炎同埋我嘅，佢會覺得即係點解仲要搞一大輪啦、啊、咁樣，但係經過初選咧，佢會覺得有一個動員咧，反而而家新界東同埋九龍西有個選舉氣氛，喺初選期間雖然係即係偶有火花，咁但係咧就市民嘅關注度高咗咧，就比較喺而家。港島即是周庭是去對陳家沛那個選舉對決的陣勢或者個氣氛是來得高，就希望幫得到311、 啊、你說完都這個三藩市大學畢業、是吧， 是是， 還要是設計學院，然後跟著就政治行政嘛，轉了去讀，即是兩個學位的， 是兩個位， 我不知道你的英文 和碩士學位 會不會被這個畢業自這個澳洲這個陳家沛 暗聲這個我也有些 surprise， 我聽到也有些 surprise， 他竟然連、即是陳家沛的英文竟然連21歲的周庭都比不上， 冇得比添 啦。我相信佢真係可能佢嗰七年就真係成日匿喺呢個唐人街，或者佢個 佢間大學就唔係渣嘅，其實 Monash 就唔係渣嘅，澳洲嚟講，咁咧就都唔容易入嘅，咁就讀 marketing。咁佢就事后就上载咗佢嘅毕业学生证，咁证明佢嘅学历系真嘅。我相信即系太多葛佩凡， 系同埋呢个 创成， 所以担心咦会唔会又走咗假嘅出嚟？ 咁啊就系学历真啫，都唔代表你嘅英语能力。嗱，我觉得唔系针对英文发音，千祈唔需要捉呢啲咁嘅嘢。我觉得，而系反而佢嗰种嘅好幼稚嘅表达方式啊。即係佢個內容啊， 個內容 係啦，嗰種嘅幼稚啊，即係話香港冇競爭力啊，已經落後於亞洲其他城市啊，咁樣我哋要趕上去啊，咁啲陳腔濫調。坦白講，你預咗其實記者會問噶嘛？ 係， 你點會佢而家就話解釋轉唔到 channel 啊？有幾個解釋更荒謬嘅，就係話翻咗嚟香港唔用英文，我唔知佢做咩工啦。其實佢曾經聲稱有七年喺美國做嘢，我唔知喺美國嘅華埠啊、唐人街定咩做嘢。 美國做嘢一定唔會係咁。 第一，我聽不出他的英文有美國口音。 周庭竟然可以透過看日劇是可以學到日文的話，你七年在生活上用某一種語言的話，你沒有理由退步。 所以我覺得這樣，你應該挑戰鄧家彪， 鄧家彪 英文辯論。 是。 是啊。 Same bow, same fade, 是不 是？是啦，我想 同撈同煲他會怎麼譯呢？Same bow and same part。 就由這個邝榮孫主持，邝榮孫說了留學加拿大，在加拿大工作了這麼多年。 咁我相信鄧家彪就我唔知佢，我冇聽過英文講啊。佢好似係中大畢業嘅， 係中大人嚟嘅， 係啦。咁就聲稱喺宣佈參選裏邊都聲稱自己係中大人。咁啊睇下佢嘅呢個語文能力係點啦。 係陳家沛就代表咗浸過鹹水留學，就唔代表一定英文。 嗱，我覺得係有原因嘅。佢哋今次你睇到嘅鄭榮信、陳家沛、鄧家彪， 鄧家彪三個 個 type 都係一樣嘅。盡量甩咗陣左味，左味係咩呢？就係嗰啲工聯會，嗱你見到佢轉飯鍋啦，其實都用民建聯個鹹頭去參選啦。因為工聯會打工仔咧，聽到打工仔呢三個字咧，大家都聞到陣味都撇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香港已經係一個商業服務嘅城市。 由勞工密集型的一個即係轉化為呢個資本密集、知識密集嘅， 唔係咯？你仲用翻呢個劉富華啊、顏姐啊嗰啲、黃國興啊嗰啲形象出嚟選就死得。咁所以我覺得今次佢揀過，揀一啲有學歷，即係浸過鹹水。咁咧就鄭永信係邊個畢業啊？ 鄭永信都係留學翻嚟嘅， 留學翻 留學翻嚟嘅。嗱，鄭永信同陳家沛都係留學嘅，就係鄧家彪係即係本地嘅大學。 咁咧就鄭永信個老豆鄭錦忠就係以前係建制派嚟嘅，其實就不過係街坊派，唔係 街坊派。哦，咁樣。 係啦，咁而家就做埋北京市政協添啦。 係 呢個鄭永信。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佢就希望咩咧，就搶奪嗰個散運之後啊，嗰個年青人嘅市場。嗱，呢個我睇到係共產黨嘅安排嚟嘅。 係。 包括在舊港島區不出老左而出陳家沛，一個相對政治形象上沒那麼左的人。 但你會不會是從個全香港的局體呢？因為今次四個的補選，三個就地區直選，其實就他們都要分餅仔。 喂，大佬你那些 有新民黨，有民建聯的嫡系就講緊鄭永信，跟住呢就有工聯會而家過檔去民建聯用雙排頭的鄧家彪。 我覺得是一個刁 嘅。工聯會一隻棋，民建聯一隻棋，新民黨一隻棋。 因為這個即是何大姐啊，呢個容海恩咧就擠走咗阿鄧家彪噶嘛，其實係喺新界東，因為嗰啲鐵票掉咗俾傻大姐啊嘛，咁結果本來鄧家彪上一屆係議員嚟噶，應該係係啊，所以 上一屆係 佢冇咗個位噶嘛，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就同我諗同新民黨係有個deal啦，你就出一區就唔可以再出另外一區。咁而港島區，我覺得咧，你嗰啲樹根啊、國興啊嗰啲唔想出咧，係咪？但係我 樹根都係種番薯好啲， 冇噶啦。我諗佢哋嘅時代已經結束噶啦。咁但係結果就一個就英文脫腳啦，一個就攬住爸爸脫腳啦。 嗰個就係元秋靠害啊，係。 我覺得元秋就扮做嘢啦， 即係懶醒咁樣。係啦，我覺得真係醒過龍咁樣。 即係佢要擺出一種咩咧？就係 patronizing， 即係等我嚟啦，你唔識噶啦，我教你啦咁樣。即係要做嗰個咁樣嘅一個姿態出嚟， 即係喜劇之王咯，係 啦， 教人做戲，但係自己 周圍都係教人做戲，結果就賴嘢， 由內至外，再由外至內， 結果就俾人笑爆嘴。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呢啲壞事就傳千里嘅，其實係。咁咧就三個裏邊，我覺得咧就你個對手係相對比較惡近啲嘅， 惡近啲係佢比起另外兩位即係實務啲嘅，即係相對。 鄧家彪一路喺立法會都好咧，其實咧就。第一，佢冇何君瑤嗰種嘅口出惡言，亦都冇呢個鼠王芬嗰種咧，即係啲立場極左。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對於一啲嘅中間，佢而家主打，我覺得一樣嘢嘅啫。我睇佢哋參選嘅宣言，就係你哋就係破壞派，拉布。阻住香港發展， 過去令到香港撕裂就係民主派，就係反對派。 陳家沛噏極都噏唔出嗰個字，冚咩咧？其實佢就噏呢個叫做英文叫做 competitiveness， 但我唔知佢自創咗一個字出嚟咧，就唔係嗰個字嚟嘅，所以就發唔到音。呢個字就係關鍵詞嚟嘅，我覺得。 你陳家沛嘅罪名就唔單止淨係英文差，或者係而係新民黨過去強調嗰種中產專業，佢連參政嘅專業都未做好嗱，因為點解咧？呢咁嘅大場面，真係你唔係好多機會遇到噶。 你梗係要 人 coach 你啦，唔該你，你唔得，唔該你都背咗佢。你背唔到嘅話，我同你夾好佢。你擔心記者問你嘅話咧，你可唔可以自己讀咗出嚟先？ 好似傻大姐咁樣，傻大姐競選嗰陣時咧，你乜問乜佢都係嗰招嘅啫， 係 佢就背咗個答案，係 啦。 就算你問佢你係咪傻大姐啊，咁佢話誒最衰泛民拉布啦， 即係有拉 to take 嘅， 係啦。 雖然嗰個都係唱你㗎啦，係 無論你問 拉布， 無論你問乜都好， 係啊。 咁咧就結果你睇到嗰日嗰張相好笑啊。當佢喺度講緊英文嗰陣時咧，就記者捕捉到呢個容海恩咧就冇眼睇，合埋隻眼。嗱呢個嗱你要記住喎，傻大姐都得咧，唔正正就因為佢咩咧，佢就知道自己唔得。 所以呢就用盡方法呢只係記一個答案。 係。 係啦，你見到佢上論壇都係 不知彼不知都係智慧嚟嘅。係啦，佢知道自己不足，所以呢就即係要搵人補充自己嘅不足呢，起碼你有自我認知，知彼知己嘛。 係啦，所以我就話呢，就建制派呢最罩忌就係好似袁秋你啲叫做衝出嚟七啦。即係網上面嘅講法就係、是、即係慌死冇人知你叻。咁就中伏啦。但調返轉你搵手突擊好似傻大姐咁樣呢，就大家覺得就冇嘢。但我覺得佢哋呢班年輕人今次參選呢，我覺得都係咩嘅，都係想搶功嘅， 都係想搶功， 因為要爭奪共產黨落咗指示嘛，要爭奪年輕人市場。咁而好明顯，而家呢個中聯辦嘅新嘅主任黃志文啦，包括之前嘅副主任譚鐵牛啦，全部都係一個就做數據嘅，譚鐵牛就大數據專家， 大數據專家。 而呢個黃志文就做青年工作嘅，喺上一任 雙劍合璧喎。 before佢去澳門中聯辦之前嚟香港做中聯辦副主任咧，係負責青年工作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咁亦都係出事嘅佢，因為咧就意圖討好青年咧，就用咗一啲唔恰當嘅中文廣東字，包括話同林鄭行埋啊， 林鄭行埋真係，哇真係真係嘔血啊！我會覺得呢個 bad taste 到暈啊，嚇死人！我會覺得係講呢啲係你一係就蠢，一係就非常之即係惡俗壞品味。 但我覺得佢唔係，佢係要咩咧？要懶親民。 懒亲民 系啦，懒亲民，但你要 喂大佬， 你要嗰段拉图， 你试下你同走去公司度同啲同事讲，诶、我哋好 friend 嘅，不如我哋搵日行埋，你真系俾人告你性骚扰。 但系问题就系咁啊，我觉得亦都反映到中联办里边咧，喺高层里边系冇一班本土派喺度。如果你系香港帮嘅话咧，你一问就知噶啦，呢个字系咩意思？但我相信咧，就系、是、以黄志文可能嗰个 speech 写完之后咧，佢俾其他人睇咧，其他嗰啲都系北佬嚟嘅，根本系唔会明白。 系 嗰、那个字喺广东话，我哋上一代已经用噶啦嘛。有冇行埋呢、這个？ 系啊，我系细细个知噶啦， 即系好隐晦地上一代嚟暗示有性关系就为之行埋啊嘛。我哋呢一代就博嘢啫，叫做 我哋呢台系敦能，好有文化嘅冰头。 上一代就叫做即系。好似好似有禮貌啲， 有禮貌啲， 隱隱晦晦咁樣。 啊，好耐冇行埋啦，咁樣係阿醫生講。 咁所以亦都係咧，我覺得今次補選啊，係表面上我覺得新界東咧就係、是、好似泛民嗰個嘅選票佔多啲。但喺上一次嚟講，如果你剔除咗方國山同埋呢個梁仲恆嘅票咧。實際上咧，就兩邊嗰個實力差距唔係咁大嘅。 其實有好大隱憂，你會見到今次即係建制派啊，即、就、係、是、你話民主派而家需要團結啫，但其實建制派實質做咗出嚟就已經係空前團結。 嗱，而家最 關鍵從來未試過係咁樣嗰個排頭，即、就、係、是、工聯會、民建聯、新社聯，再加埋其他新民黨喺同一個咁樣嘅陣營去推舉單一候選人。 而家就諗下方國山會唔會？突破呢個盲搶啦，真係。 佢就一定會篤定噶啦，真係人頭幫。 嗱，如果 你睇咗佢擺咗幾廿萬喺啲隧道口嗰度買 嗰啲大廣 告啊，冇理由唔會參選啩、嗯？除非你話即係西環係咪出手即係、就是、勸退嘅啫 嚇。咁係啦，如果係嘅話，而佢唔出咧，就證明嗰個力度係相當大啦。 係， 即係話要勢奪呢個新界東嘅議席。咁啊，就我哋就嚴陣以待啦。其實亦都希望即係、就是、我哋聽眾支持者咧就。唔單止係投票咯，我覺得其實我哋都會諗下點樣可以即係保住泛民呢一席。呢、這個唔係純粹係即係個人嘅關係，我成日都話嗰個係牽涉到咧2018年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嗰個嘅民主運動或者成個公民社會能夠咧即係揾翻個 dynamics 重新出發。即係多過係話攞個一個議席咁簡單、嗯、所以我自己亦都希望周庭。即係真係可以頂住個政治壓力，因為佢嗰個壓力我諗唔少嘅，真係香港島呢度 嚇嚇嚇，即係有要求嘅。佢對候選人係嗰個要求，可能同新界東同埋九龍西係好唔同。 係啦，咁就姚松炎亦都係面對即係好多人去放風咧，就話 DQ 嘅問題，包括而家就 DQ 到你添啦，又 DQ 到周庭。 有啊，自決又話港獨，本土又話。 但我覺得千祈唔好中伏嘅原因咩咧？呢個係一個放緊一個 test balloon。而放呢個 test balloon 嘅目的咧，我覺得亦都係睇下，如果你一開波就即刻進入去。呢、這個 Plan B 討論咧，咁就即係咧，你褪後咗幾格，就接受咗呢、這個即係、就是、共產黨可以隨意去 pick up 某啲候選人嚟去剝奪佢政治權利呢樣嘢，我覺得係絕對不能接受。 就唔能夠合理化咗，即係話喺假設好似合理化。 你唔可以假設呢樣嘢係已經係合理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哋個立場只係一樣嘢嘅啫。 就是香港人的参选权是不容剝奪的。 是。 就是这个是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的。讲完这个补选。 我想讲少少隐忧，新界东我会预计今次因为建制派空前地团结呢，第一次记得2016年的2月28号新界东补选，当时周浩鼎拿15万票，杨岳桥就拿16万票。 差好少的。 梁天琦就拿66000票。今次呢因为有不少的本土派呢可能就招讨啦，又或者是即 不出来投票。 不出来投票。 还有刘永康。 是啦，仲有刘永康又戒咗一部分啦，咁跟住建制派空前地团结，仲有唔好忘记我今日下昼即係报完名之后同阿张秀贤倾开，佢都会评估。你都知道建制派係会有啲流动选民嘅。佢可能已經做咗啲操作嘅話咧，咁就有一部分嘅票咧係可能改地址啊，或者 點樣已 經做咗咧，極有可能今次咧呢個鄧家彪啦唔止十五萬嘅， 但會唔會仲有嗰啲黃成志超人出嚟？ 我收到有啲風，亦都有可能。 因為他哋個就攞泛民形象，然後本土形象一起夾。 雖然就係一個即係崩壞咗嘅中間超人形象，但係都係會對一啲可能即係民主派支持者唔係好掌握時局嘅話，會有影響。 但我估今次咧又再進一步咧，即、就、係、是、我諗佢呢個即係、就是、吸票能力又再進一步大幅打折嘅咧。 唔緊要，佢就係想喺選舉論壇搞到好似街市咁，就令到咧本來一個較為嚴肅少少嘅一個即係、就是、政策嘅辯論，譬如我同阿鄧家彪咧就會變咗同阿娥。或者喺度嗌交。 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佢哋嘅策略嚟，就係、是、盡量做到咧，就唔係建制，即、就、係、是、保皇黨同泛民嘅對決，即係鄧家彪同你嘅對決。咁、但係我覺得咧，我哋一定要將個 campaign 咧好清楚 position， 呢個係同保皇黨嘅對決。即使阿娥姐好、劉永康好，或者黃成志好呢棚、方國山好走出嚟都好啦。其實佢就令到個論壇咧，佢唔使直接同你火拼啫嘛，係嘛？佢娥姐又問咗佢，阿邊個又問咗佢，咪搞到一鍋粥。 咪個個指住我喺度鬧咯，係 啦， 跟住批評幾句，咦啊哇， 好亂啊，都唔知搞乜， 四面楚歌，即係咁。 跟住就話你人際關係唔好啊咁樣。 係啦， 即係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不過而家呢啲招數咧，經過即係過去嗰兩屆嘅選舉咧。我覺得香港市民都已經明白噶啦。係 啊，東華嗰次係真係好經典。東華嗰次， 東華嗰次係好經典嘅，即係嗰個前工黨嘅候選人啊， 係 就結果就二十個提名攞翻二十票啫， 嗯， 一票都冇多咯。即係話東華選區，香港島西嘅東華選區咧係一。冇一個人投票， 佢有史以嚟參加區議會選舉最貴嘅每一票票值嘅候選人， 戒票成績係零啊！如果你話我俾你一票一百蚊都好啦，佢都係只係攞到零啊，係零啊，咁所以咧就嗱呢、這個亦都係大家要即係、就是、不能掉以輕心咯，我覺得，即係喺今次嘅選舉裏邊，所以我覺得亦都係好多泛民嘅團體政黨啊睇到個大局，嗰、那個風險其實，所以點解今日會出嚟咧？就係、是、亦都係嗰、那個即係、就是、面對呢、這個要保住呢一個職位。嗰、那個大局本身 係啊，今日我報名嗰陣時候，好多泛民嘅前輩啊，即係政黨嘅主席召集人都會講， 係啦，好多人 唔係支持我范國威，唔係支持新民主同盟，而係話民主派必須要重 攞翻呢個議席， 攞翻呢個議席， 呢個係個大局啊嘛， 個擔子係千斤重，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戰役嚟嘅， 係啦， 係喺13+3被判刑，係喺呢個 DQ 議員嘅風暴之後嘅第一次量化民意嘅機會嚟嘅， 呢、這個係直接。香港人向北京表達，當日人大用咁粗暴的方式去剝奪呢啲議員嘅資格，呢樣嘢係絕對錯誤的。 係啊，呢四席、呢六席啊，根 本 就係 原 本 就係民意已經表達咗，係選咗民主派嘅議員出嚟嘅，而係夾硬用呢個理由去剝奪咗佢哋嘅議席，然後跟住咧就意圖喺個補選裏邊咧上下其手，我覺得其實就係咧。找一些策略候選人出來就戒票啊，找其他的人，然後就眾星拱月這樣呢，去呢硬硬在民意手上去偷取這個議席。所以我覺得呢沒有其他的想的，我覺得如果在這段時間裡面還是挑動泛民內部矛盾的人呢，這些人呢我覺得呢就不能姑息的，所以我也都會批評這些人，無論他是來自什麼政黨都好，如果是屬於同路人的話，大家都知道大敵當前，是不應該用這些態度 去處理，就算有乜嘢矛盾都應該放低先。我覺得 係細梁一路嘅分析就係香港選舉、區議會好、立法會選舉係對住西環，係低住黨 國 機 器。 嚇，我哋政黨同埋候選人都係一個載體，係一個理念嘅載體，係一個路線嘅載體，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會覺得係正邪嘅一個對決嚟嘅。咁所以嗰個選擇係擺面前係好清楚，其他嗰啲咧其實係花招，係掩眼法，係去轉移視線，將一啲好嚴肅嘅一個政治對決或者係民生議題嘅取捨，例如係割地兩檢咧，係去即係變咗係另外一啲嘅政治爭拗。 同埋，我覺得就算過去支持邊個都好啦，今日都要睇清楚，就係話我哋要揾一個候選人出嚟。其實由 Day One 我都係咁講，而呢個候選人係能夠保住泛民呢個議席嘅，係喺個選戰裏邊面對住黨國機器嘅一個謀略，佢哋無限嘅資源嘅情況底下，係可以攞到足夠嘅選票當選。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緊要。不是说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这个人际关系好，这个人际关系不好， 是完全 irrelevant 的，我觉得。所以对于上一段时间很多人的提出的意见，其实我虽然我都很反感，但我都即是按住自己无谓开他们拖。但我现在再讲其实都是一样。范国威、姚松炎、周庭，包括司马文，还有是未有跟着做了兩個未補選啦，仲有 未睇下個上訴嘅案件嘅結果。 新界東仲有機會， 新界東同埋九龍西，即係劉小麗同埋梁國雄 係啦，仲有機會可能再咩嘅？即係又會有補選。 仲有佔中九子啊，阿Tanya，即係陳淑莊同埋阿邵家 臻 嗰兩席啊，即係諗起都驚啊，係。 咁就所以我覺得要今次嘅初選係一個行前咗一步，係俾人睇到，即係面對呢樣嘢嗰陣時咧。市民嗰個嘅憤怒咧，其實係會令到佢哋再出翻嚟嘅。當日我喺大埔墟新街市，或者跟住喺黃埔同埋喺石硖尾咧，我見到啲人係不斷咁樣投票，不斷咁樣排隊出嚟投票咧。咁我就知道咧，其實係即係大家都覺得想 send 一個 message 俾泛民嘅團體啊，即係大家要團結一致。我覺得呢個信息係相當清楚，其實咁所以就。補選我哋講到呢度啦，翻返去今日我哋嘅正題咧。咁今日呢個正題咧就反而冇乜人留意，但我覺得大新聞 係大新聞啊， 係啦， 呢個係。 咁咧就 其實多報紙用社論係去評論添㗎，其實唔多㗎，係 唔多。 你講明報啊、信報啊呢啲就有關注到啦。 係啦，咁咧就係咧呢個中美疊戰牽涉到香港嘅問題啦。咁咧就係一個前中央情報局嘅負責呢個中國同埋東亞事務嘅一個情報人員。在離開了 CIA 之後呢就來了香港，然後在香港工作， 做一個拍賣行的， 是一個佳士得的一個拍賣行的一個保安主管。那呢就剛剛呢就最近回去美國，在金馬迪機場，即是紐約一落機呢，就被這個美國的 FBI 拘捕，那就過堂才起訴，應該是那這個呢就是牽涉到中美之間一個疊戰。那但你再看埋呢，就不只是這件事，其實包括我們之前講過的何志平，在這個到現在還不准保釋，在聯邦監獄，在時 間上面是很巧合的， 在聯邦監獄裡面度過聖誕節和新年，然後跟著上個禮拜就這個華盛頓郵報揭出，就是說董建華所負責的這個中美交流基金會是捐助這個德州大學這個Austin 這個奧斯丁分校嘅成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結果就經過六個月的調查，包括當地嘅當時嘅呢個校長啊，諮詢過美國嘅情報人員，專業嘅顧問之後，turn down咗董建華嘅基金會嘅捐款， 即係拒絕咗佢。 亦都有呢、這個共和黨嘅呢個參議員呢、這個 Ted Cruz 啊，克魯茲介入，亦都係黨裏邊一個有份量嘅人，直接寫信俾個校長話：你唔可以收董建華嘅錢。 好資深嘅呢個係， 係啊，因為都係共和黨裏邊曾經提名參選總統嘅人。咁咧就大家就嗱，董建華呢件事，主流媒體亦都冇高度重視。咁我相信香港嘅媒體而家已經失去咗呢個所謂輿論監督嘅角色啦，因為呢個係前特首同埋國家領導人嚟，而家仲係政協副主席。 政協副主席嚇。 大佬佢嘅中美交流基金會，包括佢嘅馬仔路長安，實際上就喺中華能源基金會喺何志平嗰度做呢個行政工作副秘書長，即係話同一個班子嚟嘅，根本都 係已經有一個係坐緊嘅啦。咁同一時間又受到另外一啲本來想捐款、接受捐款嘅學術機構嘅拒絕。 係啦，嗱，咁呢個拒絕亦都好唔尋常啊。點解咧？就係咧，因為啊，佢呢個 即係成立呢個 center， 中國嘅 center， 咁個負責人就已經邀請咗一啲嘅即係中國前外交官去出席啲活動。咁而呢個嘅，但係咧，點解呢件事要牽涉到個校長要諮詢美國嘅 intelligence officer 咧？情報機構嘅人， 即係可疑。根本呢個動作本身 係啊，呢個動作本身已經 可圈 可圈 可 點。第二 ，Ted Cruz 呢個政客本身就是由布殊老布殊年代開始跟老布殊出身的。 哇，咁耐㗎啦！ 係啊， 咦，我喺美國讀緊書嗰陣時。 但佢進入政壇嗰陣時候就是老布殊的年代。係 咯，九一年咯，九一年之前啊。 係啦，九一年之前一路咧都喺德州，佢亦都係呢個Austin， 即係呢個分校，即係 U of T 嘅法律系嘅教授嚟嘅。 嗯， 即係佢同間學校有好密切嘅關係，佢亦都同董建华在美国的其中一个最有私交的家族布殊家族，亦都是跟他有关系的。 嗯、 但是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会出来去插董建华一刀呢？ 嗯嗯， 我先头以为有没有看错呢？我看华盛顿邮 报， 就是说这个 Ted Cruz 应该写信去叫德州大学接受， 是应该 encourage 他的 encourage 他接受这个中美老朋友啊，咁样。点知唔系？你看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什么呢？咁啊 ，Ted Cruz 就係話呢個機構係同中共嘅統戰組織有相當密切嘅關係，係、共產黨嘅台面嘅台面人物嚟嘅。 哦， 咁樣， 咦，即係同何志平被捕可能係同步地做嘅一啲策略嘅安排喎。 係啦，嗱，咁咧就原來跟住咧，今日我就 share 咗一段新聞啊，就喺呢個英國嘅外交季刊就三年前出 publish 咗一篇文章。就是这个新加坡的一个学者所写的。当时就是讲中美交流基金会和中华能源基金会。他这个学者估计都是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下面的组织。 哦，红色背景非常红。 不是非常红，甚至是叫做我们就是有一个 term， 直接执行指令的，应该。 直接有一个 term 叫尖实力。 尖实力。 Sharp power。好了，这个 term 怎么来呢？以前我記得我哋讀書的年代， 因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創的這個詞彙係 嚇。咁咧就當時我哋叫做硬實力係咩咧？就係、是軍隊啦、經濟啦，係啊，呢啲就係 綜合國力咁啦，好似係 啦，即係你嘅武器啦、科技啦， 喺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都被高高舉起嘅硬實力。 係啦，咁而跟住就提出咗一個 concept 叫做 soft power。Soft power 就在文化、意識形態、國家形象這方面、即是佔一個領導地位。譬如很簡單，荷里活的超人電影，或者那些 Marvel Comics 英雄聯盟那類電影，那類就軟實力來的，是吧？代表正義、你很容易就影響到，譬如以前我們講 Coca-Cola、麥當勞、這些就是美國的軟實力。 你會對產生對這個國家的文化有好感，進而在政治上面較容易認同他們的國際行為。 是啦，就是說很多人說挑戰美國霸權，美國霸權，美國霸權根本就不是那些隱形戰機、那些中那些無人駕駛飛機、那些。美國霸權當日摧毀蘇聯是什麼呢？其實是 Coca-Cola、麥當勞、Levi's 牛仔褲。呢種所謂嘅 lifestyle， 美國式嘅 lifestyle， 佢哋年輕人對呢啲唔係淨係吹之若鶩，佢會覺得呢個係可以被追求或者係值得追求嘅一種生活。 其中一樣嘢就喺莫斯科舉行嘅搖滾音樂會啊，就係當時嘅美國嘅巨星嗰啲 Bruce Springsteen 啊嗰啲喺莫斯科開音樂會。 One in the USA， 係嘛？即係呢啲就係 soft power 咯。咁當然對應中共嘅 soft power， 佢而家咧。就冇辦法輸出嗰啲 戰狼二啊， 戰狼二啊， 即係佢啲 鬼佬啊當笑片啦，跟住你揾麥迪文拍呢個長城，揾埋成龍又係笑片啦，跟住揾啊周潤發拍孔子又係笑片啦，嗱呢啲就係佢嘅所謂軟實力。好啦，而家一個 sharp power 係咩意思咧？就係啱啱一個月前啦，經濟即係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雜誌提出嘅封面故事嚟嘅，就係話喺 soft power 同埋呢個。硬實力、軟實力以外啦，就係指中共有計劃、有組織喺其他國家通過資助一啲嘅研究單位，通過派遣留學生，通過收購傳媒，然後去建立一啲親中嘅輿論，係有針對性，所以 針對係。境外直情西方國家或者境外的人心嚇，即唔係淨係要同你比拼嘅嘢，或者直情係嘗試係控制民情同埋輿論添啊，係。 係啦，嗱，譬如喺澳洲裏邊，如果有老師上堂嗰陣時候，就唔記得個地圖裏邊咧冇咗中台灣省， 係 咁咧就嗰啲留學生就會起來大聲抗議，仲係逼令嗰啲教授咧係道歉認錯。 係啦，點解你會咁嘅？係咪侮辱我哋中國？ 如果有大學裏邊邀請達賴喇嘛嚟去出席大學嘅活動發表演說，亦都會聯繫起上嚟，就去寫信俾校方要求停止呢啲分裂中國嘅行為。咁咧甚至逼令呢個校方咧取消嗰啲活動。 係啊， 嗱，結果咧。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呢種 sharp power， 我相信會引嚟一個極大嘅反彈。係，同頭先我講何志平、董建華到呢個被捕嘅呢個前 CIA 特工，全部都係有關嘅，我覺得。 係啊，香港嘅報章就譯做尖實力，台灣就用鋭實力去形容呢種 sharp power。 sharp power 就因為佢好針對性嘅。 係啊， 譬如我輸出留學生， 隔痛你嘅直情係傷害你嘅，其實 我輸出留學生，你啲大日本好，澳洲好，人口老化，啲大學冇乜人讀。好啦，變成慢慢變成你要靠嗰啲留學生嘅學費，變成個經費。跟住你嗰啲研究中心要成立，得我叫董建華捐錢俾你，係咪？你又要靠嗰啲經費嗰啲學者。咁好啦，佢就會 identify， 佢會運用佢嘅影響力。嗱，點解呢個德州大學呢單嘢會引起中央情報局嘅關注咧？就係、是、嗰個 center 裏邊嗰個人負責人，就是、原來以前係做過美國嘅外交部嘅外交官嚟嘅。好明顯呢個人本身係一個親中嘅取向。咁而呢個外交官會聘請一班乜嘢嘅學者進入呢個德州大學嘅研究中心咧？然後佢哋定期發表嘅文章。 係啦，哇！呢、這個真係犀利啊， 係。係啦，跟住都未完，就係話佢會邀請啲乜嘢人去中國訪問咧？嗱，原來咧，根據啊。傳媒所透露，中美交流基金會咧係有針對性，所謂 sharp power 嘅意思，佢真係有針對性， 有策略、有部署嘅係。 第一，佢會邀請嗰啲非裔，即係黑人、 黑人 嘅精英去中國 哦 交流，中學開始喎， 中學開始 係啊， 點啊打好同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或者係即係少數族裔， 我覺得佢選擇非裔美國人係有原因嘅。因為非裔美國人同一對一個所謂嘅白人嘅政權啊，或者個種族嘅關係，喺美國國內嘅種族關係，係容易 turn 佢成為親中嘅人士嚟噶。我覺得， 因為佢哋係受某個程度上 受到 壓迫嘅 美國主流社會嘅壓迫啊嘛。咁好啦，佢所以佢就 target 嗰啲就係叫做非裔嘅美國人，中學喎，全廢翻去交流。其實呢啲方法我哋一啲都唔陌生。 係統戰喺香港， 其實全部都喺香港做過曬，包括拍電影，包括。通過廣告封殺黎智英，然後點樣用佢嘅廣告嚟去支持嗰啲佢哋嘅官方嘅媒體、半官方嘅媒體喺香港啊？然後跟住點樣每一個學生小學裏面一定要做一次交流，中學又要翻去做一次交流，跟住點樣 教育做切入點？ 十三天 就同你做 解放軍 係啦，政治上邊嘅洗腦或者係意識形態嘅灌輸，慢慢慢慢咧影響你嘅價值觀。 嗱，呢個媒體透露就係甚至咩咧？邀請軍校嘅學生去中國 西點軍校。 佢冇透露咩軍校，訪問裏邊有一個軍校嘅學生，咁而接見佢哋嗱，你記住，逢親阿董呢檔嘢咧，就唔係我哋香港嗰啲即係蛋散交流活動嘅喎，佢見親嗰啲係咩咧？楊潔篪啊， 高檔次好多， 唐家璇啊，甚至係解放軍裏邊嘅將領啊，就唔係十三天愛上解放軍嗰位女姓黃嘅女同學咁低能喎，冚張被就愛上佢，仲要夜晚黑有個解放軍去幫你冚被， 係咩？哇！ 呢個唔係 me too 係乜嘢？ 聽到都驚喎，大佬。 咁嗱，你諗下，即係你對你乜嘢組織，你會有乜規格先？ 係。 咁佢一定係有一個所謂對口嘅接待單位，而呢個單位可以咁講，一定係直屬於。唔係軍方就係國務院嘅外交部。 好高層次啊！ 係好高層次。你想想一个中学生或者一个大学生安排交流活动，他现在知道孔子学院是不行的。为什么呢？不断被人封杀，不要你的钱赶他走。 本来孔子学院都想达至到原有这个即是尖实力的目标或者是方向，但是做不到。 但是他太早暴露。 实践落实的过程出现了问题。 太早暴露出来，其实香港都有孔子学院的。大家没人留意而已，理工大学都有孔子学院的。好了，但是问题就是这样。佢就要轉個揾一扎 keeper， 我成日覺得，所以咧，梁振英成日話香港做帶路人咧，就真係危險喎。你看下何志平咁樣嘅話，下一個隨 帶路人嘅將來， 帶咗去監獄 嘅下場， 係啦，就係咩咧？佢要有一扎叫做漂白，就將個紅色就漂咗做粉紅色，然後先至入到去美國嘅嗰、那個。佢要佢唔要蛋散啊！ 解除咗佢哋啲警覺性， 系啦，同埋佢要核心，即系点讲咧？尖實力嘅意思就係話，呢啲人 將來譬如好簡單，其中一個中美交流基金會經常安排交流活動的學校就是呢個哈佛大學的金乃迪 Kennedy School， 金乃迪公共行政學院。咁你會明白啦，金乃迪公共行政學院咧，經常就係培養咩咧？美國的官員， 頂尖 嘅官員， 頂尖嘅苦嚟嘅呢個。 香港以前的 A.O. 咧都係送去呢個 Kennedy School 受訓嘅。阿曾俊華、曾蔭權都係畢業於 Kennedy School 嘅。 高官搖籃嚟 嘅。係啦，咁亦都會有好多，譬如新加坡啦，重要嘅部長，佢升任部長之前咧，都係 Kennedy School 受訓嘅。 嗯， 包括非洲嘅一啲嘅。即係親西方嘅政權咧，佢都會送嗰啲嘅高層嘅官員去嗰度受訓。咁所以你諗下啦，我特邀請 Kennedy School 嗰啲學生就去大陸交流。咁即係慢慢就 develop 咗個 personal 嘅關係。 情係放長線釣 大魚， 呢啲嘅學生喺將來就會影響西方社會、美國、英美國家呢啲嘅尖子高官未來嘅政治領袖，跟住個人物慢慢地將佢嘅價值觀係 完全唔係淨係話。你會發表一些 pro 中國的言論咁簡單，我相信美國針對的就是佢會不會 turn 成為佢哋嘅間諜啊？ 哦，咁樣， 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譬如好簡單，軍方，將來會加入政府的人，其實發生過幾單嘢嘅。而家美國政府係起訴緊嘅，一個係國務院，有一個女嘅僱員，就係接受咗唔知 iPhone 好少嘢嘅啫，其實都俾美國佬起訴，而家俾美國政府起訴。咁你諗下，即係話你，即係我要部署定一個好長遠嘅一個人物關係。咁咧，通過一個表面上好似中立嘅一個中美交流委員會，一個咁嘅基金組織，係咪嗱？就算何志平都好啦，中華能源基金會，佢就係話資助係聯合國下邊做一個嘅慈善工作噶嘛。 慈善工作， 佢用咁嘅名義去接觸乍得同埋烏干達總統同埋烏干達總統嘅老婆噶嘛。係咪？咁你隔一隔就唔會覺得係一個官方嘅嗰種嘅行賄行為。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呢個董建華出事咧，我覺得陸續有嚟，就似何志平連環爆，我覺得係 美國政府嘅反擊，又或者係對呢一種嘅即係中共嘅國家行為尖實力嘅應用，即係 我相信去到《經濟學人》公開發表嗰陣時候，已經係一個成為官方嘅政策之後噶啦。嗱，因為你同時睇到啦，你頭先一開始講澳洲。澳洲是最先發炮的，其實 早過美國很多，早過美國成年12月應該是上年12月17年12月應該 亦都揭露出就是他一些工黨的議員受到中國的商人的款待之後 真是挺大鑊， 就是阻止他們來香港見鄭宇石， 真是沒什麼好下場， 喂大佬坦白說見鄭宇石 no big deal， 你明白嗎？ 這樣都封殺， 但結果這個工黨議員沒得撈，真的嗎？澳洲佬亦都我覺得現在亦都要發覺那個問題了， 澳洲佬都要立威啊！ 而家唯一未發現問題， 揾人要受把， 未發現問題咩咧？ 加拿大 ，Justin Trudeau， 我睇下佢點死。呢、這個杜魯多總理啊，真係個仔啊， 個仔 啊，而家嘅加拿大總理親中派。嗱、 嗯， 睇下佢點死，我話俾你聽啊，隨時加拿大都會揭出呢啲問題出嚟嘅， 一定應該有。 就係點樣去影響加拿大嘅華文媒體？點、樣影響當地嘅媒體去發表一啲係親中嘅言論？甚至係違背加拿大國家利益嘅嘢。嗱、我覺得好快。你見到的商會組織，加拿大當地大把一啲華人的商會組織，僑務組織亦都係佢通過呢啲啊嘛，跟住留學生組織， 留學生組織， 跟住就係咩咧？一啲以基金會交流名義成立嘅一啲組織，譬如董建華呢類啦，中美交流基金會啦，係嘛？而澳洲我覺得亦都係喺成個美國嘅即係亞洲戰略裏邊一個好重要嘅夥伴，日本、澳洲、印度。咁我覺得而家澳洲發圍咧。就不是亂咁嚟嘅，其實，因為你知道佢上再上嗰個陸克文就係聲稱誒好流利嘅普通話噶嘛，係 中國通嚟 嘅，中國通嚟噶嘛，係啦。咁就最好笑就係澳洲總理嘅發表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國干預內政嘅嗰段説話咧，佢有幾句都用普通話講。 哇，勁！我就係話俾你中國政府知。 係啦，嗱呢個尖實力，我覺得已經導致到我相信何志平喺紐約活動咁耐，佢加入咗呢個中華能源基金會都十年啦。我相信亦都有董建華幫佢搭線啦。如果唔係以佢一個咁樣嘅醫生、眼科醫生，又點可能去入到嗰條水咧？嗰條水如果你唔係自己人，我相信唔係個個都可以做到噶，係嘛？即係呢啲工作本身，即係一定係要董建華奮身橫壓，幫佢站台，佢先至會做得到噶嘛。其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就翻講下呢個中情局呢個所謂嘅諜戰嘅新聞。